秋凉的风在轻轻吹过，微笑也仿佛挽留什么，世界静止了，迟到的却是我。回忆总习惯道听途说，谎言与我只一线之隔，你有千万种选择，为何偏爱难过。我